9集，那我等你好消息。温小辉想了想，从工作室到他家的距离比到洛邑这儿足足远了3倍有余，基本上是横跨大半个京城，每天上下班确实相当累，而且啊，他妈还老管着他。他顿时对洛邑的提议有些动心。 我自己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，其实真的有点寂寞。有时候，这里一点声音都不会有，特别安静。你来了，就热闹了很多。 你放心，我既然决定照顾你，就不会辜负我姐的嘱托，我会常来看你的。 要是你能搬过来，就好了。 其实，这里确实挺方便的，但是我有点不放心我妈。那个，我爸几年前去世了，你知道吧？ 嗯，我听妈妈说过。 嗯，我妈看着很泼辣，其实挺依赖我的，我不能经常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。不过，我会偶尔过来住的。我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吧。这半年我工作室家里两头跑，确实挺累的，每天坐地铁就要1个来小时，太远了。 那我等你的好消息。 哎，从这儿怎么到西荣路啊？附近有地铁或公交吗？ 我回头给你查查。今天我先送你过去吧。 啊，你骑单车送我过去？很远吧？你上学该迟到了。 还行，20多分钟。不会迟到的。 那行，走吧。 温小辉坐到了后车座，不过这回很规矩的没去了洛邑的腰。洛邑插上耳机，载着他驶出了小区。温小辉摘下他一只耳机。 你听什么呢？ 你听听看。 温小辉塞进耳朵里，是一首调子轻快悠扬的曲子，略带沙哑的女声唱着她听不懂的语言。她把额头抵在洛邑的背上，闭着眼睛跟着曲子轻哼起来，感觉自己也回到了1年前。那个时候她也是一边骑车一边听歌，每天的烦恼只有写不完的作业和永远不够的零花钱。她虽然讨厌学习，可跟每一个工作的人一样怀念学生时代。洛邑把他送到了工作室楼下，温小辉跳下单车，伸展了一下腰。 谢了，你快去上课吧。 晚上我来找你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 不行啊，我昨天没回去，今天必须得回家，不然我妈要吃人了。改天吧。 好吧，那我们。 一辆红色的 Mini Cooper 突然拐了进来，有些粗暴地停在了他们旁边。距离他们不过20厘米，把两人吓了一跳。 操，哪个不长眼睛的，找死啊。 车窗降了下来，卢卡从里面探出一张妆容精致的脸，斜睨着两人。 哇， Adrian， 你今天比坐地铁还环保哎，低碳出行的楷模呀。 我低碳环保心安理得，某些人卖。 他想说卖屁股，可当着洛邑的面，难听的话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。 某些人不知道拿什么换来的车，坐着也不怕被烫着。 切，酸死了！有本事你也去卖呀！ 温小辉眯起眼睛，闪电般伸手捂住洛邑的两只耳朵，俯身对着卢卡露出一口森白的小牙。 我才不会像你卖的这么便宜。 哼，我看你呀、是卖不上价，饥不择食，连未成年都下手了吧。嗯， 操你妈，这是我外甥，再不滚你今天别想开车回去了。 卢卡朝他比了一个中指，关上车窗把车开走了。温小辉松开了手，胸口起伏着。 哼，那是你同事啊。 啊，嘴贱的不行。 你跟他有过节吗？ 有毛过节， 不就是嫉妒我？嫉妒我长得比他好看，老客户比他多，比他受器重，什么事情都爱找我查，烦死了。 哦，他不是本地人吧？ 啊？不是啊，怎么了？ 啊，没什么，不必跟小人一般计较。 哼，人见自有天收，我才不跟他一般见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快去上课吧。 嗯，好，改天见。 啊，回见。 温小辉深吸一口气，往工作室走去。其实每天上班都像是一场战斗，要应付嘴贱的同事、挑剔的老板、难缠的客人。刚开始来的时候，他阅历不够，就一根筋不会拐弯，吃了不少亏。现在总算是在这里站住脚了。值早班的人不多，温小辉进屋后只有卢卡和另外两个女同事，一个是小爱，一个是陆姐。小爱年纪和她差不多，是巨星一个合伙人的远房亲戚，手脚有点笨，但还好长相性格都单纯可爱，在工作室里是吉祥物一样的存在。陆姐给一个合伙人当了多年助理，在这里是老资历。小爱蹦哒哒地走了过来。 Adrian， 你居然没换衣服，说昨晚去哪鬼混了？ 你这口气怎么跟我妈那么像？来来，我悄悄告诉你。 小爱眨巴着晶亮的大眼睛，一脸八卦地凑了过来。 哎，来说说，来说说呀。 我呀，亲戚家。哈哈哈哈哈！ 小爱吓得大叫一声，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跳开了。温小辉笑着跑了，小爱抡着拳头在后边追他。陆姐催促他：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小爱小辉，你们去把昨晚晾的毛巾收回来了。 哦，好 好。 两人跑到顶楼露台，那上面拉了四条晾衣绳，挂了上百条毛巾。他们一边收一边聊天。 艾迪，其实我在楼上看到你了，还有卢卡。那个骑单车的男孩是谁啊？好帅好可爱啊。 我外甥啊。 哇，你们家人是不是都长得那么好看呀？你外甥简直就是完美的初恋学长的形象呀。哎，几岁了几岁了？ 才十五，你要干嘛？ 也就比我小三岁嘛。啊，算了，我还是等他长大吧。 怎么了？你跟你男朋友又吵架了？ 我怀疑他劈腿。 有证据吗？ 没有，就是直觉。哎呀，不说他了，烦。对了，你怎么从来没说过你有外甥啊？你不是独生子吗？ 哦，一个远方表姐，好久没有联系了，前段时间才知道她儿子在北京。 这么说，你跟她血缘关系很远吗？以前还没见过，你昨晚在她家睡了？ 瞎想什么呢你？ 是你成天嚷着要找十八厘米猛男的吗？我还以为你一没忍住就…… 小爷是有节操的，说要十八厘米猛男就要十八厘米猛男，怎么可能对小孩子下手？ 小女佩服。 上午一般没什么客人，温小辉收拾完毛巾就去和陆姐对着模特练化妆去了。午饭之前 Raven 来了，直接把他叫进了办公室。温小辉有点紧张，毕竟昨天刚被 Raven 臭骂过。 Raven 看了一眼他那小媳妇儿样，有点想笑。 昨晚回去反省没有？ 反省了。 不服气是不是啊？ 没有。 你心里想什么都写在脸上还装？ 约你到底想干嘛呀？ 哎，这个圈子里像卢卡这样的人多的是，他是你碰到的第一个，但不是最后一个，也不是最难缠的一个。你既然想走这条路，就得有这个心理准备。 哦， 你知道卢卡是谁介绍进来的吗？ 小妍姐。 是啊，而你是我招进来的。